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宝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38集。 就是那次出任务的时候， 那一次陆延辰见到归晓是在加油站相逢前。在陆延辰口中没有带太多情感描述，被三言两语说完，归晓听得身上一阵紧一阵松，手臂上一阵阵麻麻的。他在想，那次会议没什么特别，有些经济论坛看起来国际影响很大，好多都是例行公事的邀请。他是代替老板去的，半天会议连着周末在那边玩了几天。楼上大厅里有人在台上讲，百来号人在台下听，时不时有人走神拧开水来喝，或是翻翻手里的资料。而楼下却有一帮连军装都不穿的排爆专家翻查过每一寸草坪，甚至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有些职业的荣耀注定要被深埋，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保密范围内，不能宣传，不能报道。换句话说，连现代最流行的公关塑造形象都不行。归晓还记得刚和陆延辰要和好时，在论坛上查阅他们的资料很少很少，甚至有很多不好的言论。但他也记得曾经看到一篇报道，在表扬一个排爆英雄，是难得的一个100%排爆成功的人。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说，凡是涉及这方面的人，多少都会失败、受伤、残疾、死亡。有人报道吗？没有。这些数字被掩埋下来，没人会去注意。过去这些都离归晓很远，可曾经真实的他被陆延辰在某个时刻用生命保护过，而他却不知道。排爆班班长记性竟也出奇的好，添了一记猛料： 我记得那次支援回来，几个中队的人吃饭，陆队代表我们队出节目，吹口琴吹哭不少兄弟。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听陆队吹口琴啊，那时候刚来没多久，还不了解，还想着这中队长可真铁骨柔情，以为是想嫂子了呢。后来一问，原来光棍一个。我又给自己找理由，那陆队一定是多年没碰着优秀女性，思春了。没想到还有这后话。 有缘呐，嫂子，你和我们陆队真是几辈子的缘分。都说两人要在一块儿，总要有些缘分证明证明，这就是。 那首《在他乡》，不少人当兵之前就已经红遍了大江南北。一句“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唱红了多少战士的眼。陆延辰难得有点小秘密，没藏住，被当众翻出来，还是在老下属面前被抖了出来，面上多少有些挂不住，不言不语的。等送走人，该喝的酒也喝完了，人也要走了。陪喝酒的人将他们两个送到车旁，陆延辰探手狠狠拍了下排爆班班长的头： 别混个缺胳膊少腿儿，回去了讨不到老婆。 陆队，我不就揭露了你想嫂子的那一面吗？至于拍这么狠吗？放心，等我荣归故里日，绝对找个比嫂子还漂亮的。 哎，不是，说啥呢你俩，就不能考虑考虑我这种失婚男人？ 走了。 陆延辰素来就是一个利索人，丢出这句话就上车。车外秦明宇还是没顾他的叮嘱，提前让人传话过去。那些在早饭后短暂休息的昔日队员都涌到车旁，知道陆延辰的脾气，没敢多句废话，最后看一眼就算。陆延辰将手边储物格丢着的墨镜戴上，眼睛从墨镜边沿平静地看出去。 你下去说两句吧，多说一句也好。 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 该说的，当初走的时候就说完了。 辨不清眼中情绪，陆延辰打了方向盘，一脚油门离开。破二手车，没这里的车牌，可开出大门就引来门口两个哨兵的注目礼，双双军礼告别。陆延辰也在前挡风玻璃投射进来的刺目阳光里抬手还了个板正有力的军礼。血还是热的，在流淌，心还是活的，在胸腔。大好河山，你我守护，此一生所向，无需告别。陆延辰身份特殊，出境报告没有批下来。那边秦小南妈妈好不容易松口，答应坐火车将东西送到二连浩特，可还是爽约了，将归晓和陆延辰都弄得很不爽。归晓在电话里如何劝都没有用，似乎她才是秦小南的亲妈。幸好最后是大队长硬着面子去要了一个特事特办，给秦小南在部队驻地开了个新户口。户口本上的户主就是秦小南自己，棕红色的皮质户口簿翻开，就这么一个孩子的名字。风打浮萍。进北京前，归晓给孟小山通了个电话，秦小南睡了也就没想再回去，两人随便吃了点东西直接去了归晓家。陆延辰这两天有事要办，和孟小山约了隔两天去接秦小南，顺便收拾东西把小孩接过来归晓这里念书。至于陆延辰自己倒是很冷静地告诉归晓，婚必须要结，因为从一开始两个人就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自然是越快越好。但首先要解决两家的问题，而今晚先回家。这是陆延辰第一次到归晓这里。归晓家是个小复式，底层是客厅、大书房、客房、洗手间和厨房，顶层两个房间，有间带洗手间的卧室，有一间原本是小书房，秦小南来了后就是他的卧室了。格局不大，胜在地段好。当初小老板来见了，硬是想用高于市场的价格买过去，归晓死活不同意。这是他用来养老的房子，都想好了老了腿脚不便要怎么装修了。 你去沙发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水。 归晓去把水闸打开，回来人已经不见了。客厅里几个行李袋都被打开来，洗手间里有哗哗的水声，归晓循声而去。陆延辰不知怎么就找到了归晓平时常用的洗衣盆，打开水龙头兑了洗衣液，自来水正顺着他的手心冲到盆底，泡沫一股股从盆底涌上来。脚边堆着衣服，头也没回地问： 挑一挑，都要怎么洗？ 归晓扒拉着将要干洗的丢到墙角，再去看剩下的，是几件在他的部队的时候不方便洗的内衣和内裤。 牛仔裤和不娇气的衣服机洗就好，那个我自己洗。 你会洗？ 废话，当然会，从小就会好吗？嗯， 那叫我用洗衣机。 哦。 陆延辰也没有说什么，将那些内衣放进去泡上。归晓开始给他讲起洗衣机的大概用法。归晓只会最简单的功能，有些复杂的也不会，也没有太多用处，就含糊带过了。 说明书呢？ 明天找找吧。 陆延辰再去盯了他一会儿，挺无奈地笑了。他这些年养成的习惯，凡是上手的东西一定要吃透用烂，恨不得拆成碎片自己都能在组装上才算是舒服。陆延辰看看洗衣机型号，没指望归晓能找到，准备去网上找说明书。于是陆延辰到归晓家的第一个晚上，头两个小时做的事就是干活。从洗衣服开始，到擦干净每个房间的家具，拖地板，洗干净厨房所有的东西，他干什么归晓就一步步跟在后头看着陪聊。 后来忍不住就说了一句， 你放着吧，下周阿姨就来打扫了。 陆延辰像没听见似的，烧了开水，将所有毛巾类的东西全冲了一遍。他完全不怕烫，探手就从滚烫的水里抄起来，拿手拧干。 去，挂上。 哦。 归晓又将毛巾一条条挂回去。他人回来，看到厨房的炉子旁，陆延辰两手撑在大理石台边沿，再烧一锅开水。头顶洒下来的是灯光，身前的是火光，特别有俗世气息。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